在光明星节之际，墨西哥各政党议会和团体举行了集会、业绩讨论会、讲演会、阅读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等庆祝活动。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等我国图书和介绍我国军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全盛期的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影片《强盛大国》的火花。庆祝活动由墨西哥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